大家好，这个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27集。有些人问清党未啊？快啦，是不是？这个礼拜这一集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西山会议派呢，就是做了个那些决议案，这个都等于是跟共产党正正式式要划清界线，开除所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那个党籍，对在广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做国民政府主席的汪兆铭伤害，开除党籍半年，开除他中央政策执行委员的职务，即是说党主席都没得做。好了，西山会议派这个决定有没有法理依据呢？这样分共是不是共产党和汪兆铭或者鲍罗廷不会反弹呢？这个礼拜六十点记得收看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 ティンガー、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第十八回チャンピオンズカップ。 粘っている、しかし外から8番のサウンドブルー、 連覇で文字通りダート界の王者に君臨するサウンドトゥル ー、コバドリキネダキングズガード、 単独トップの G1 11勝目、竜王邁進コバドリキ、 サスキッター3番ケイジブレイ、 中央の G1 タイトルを奪取し巻き返しなるか、ケイジブレイブ、昨年2着のこの舞台で雪辱を果たすアウォーディ、フェブラリーステークス以来の勝利を挙げ復権を図るゴールドドリーム、 相 棒の重賞初制覇、満を持して大一番へ挑む TM 迅速、群雄割拠のダート戦線、次なる王者は。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收睇今日12月2日晚嘅马场 USB。咁我又答。 喂，啱啦。 嗱，咁啊，头先咧就即系啱啱播咗条短片啦。咁就系、是、其实即系听日咧，咁啊，其实一路都系打一路直落噶啦。由你一路每一个礼拜咧都会有一级赛上演噶啦。日本咁嘅上个礼拜跑完日本杯啦，咁啊到今即系听日咧，咁就上演即系前身系日本杯泥地赛嘅冠军杯。嗱，咁其实咧呢场马咧咁就今年就系第18届啦。其實就佢係撈埋嗰個 Japan Cup Dirt 咁樣新算落嚟嘅，咁但係改名做呢個嘅冠軍杯咧，就應該係兩年前嘅事嚟嘅。咁啊，因為兩年前咧，咁就呢場馬咧，咁就由阪神就搬咗嚟中京競馬場。 都搬過幾次啊！呢、這個 前後三次啦。咁其實最初 名都改過幾， 名就改過一次。咁最初我頭先都講啦，嗰場最初就係日本杯泥地賽啦。咁最初嘅時候嘅日本杯泥地賽咧，咁其實嗰個等級啊，同埋嗰個即係賽事嗰個級數咧，其實就同日本杯齊名嘅。咁所以佢就同埋咧就拖初佢呢場賽事上演即係、就是、跑嘅時候咧，佢就係、是。搭埋場日本杯草地就同日上演嘅，咁就咁啊喺東京競馬場跑啦，咁就跑途程就跑2100米嘅，嚇、啊！咁經歷咗十幾年之後啦，咁就 嗰陣喺嗰陣都有啲著名嘅馬贏過啦、啊，黑船啊贏過啦， 贏過啦， 朱斯仲道贏過都一。 Admiron 冇贏過 ，Admiron 冇贏過 ，Admiron 冇贏過 ，Admiron 佢係贏二月錦標，跟住嗰場輸，咁但係都仲有好多馬嘅，好似嗰只Kaneki Kili 咧，即係 嗰只我哋叫雷神啊嘛，嗰只 係啦，冇錯啦，咁啊，另外就仲有啦， 嗰只係即係超群心星嗰個老豆， 係 香港馬超群心星， 冇錯啦， 咁另外就仲有，如果外隊就有一隻叫 Fast Street Dancer 噶嘛。 他就真的贏尊師重道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些叫船街舞者。 另外呢他有一年因為這個東京競馬場就要重建，那年所有的日本杯呢就那年就搬了去這個中山競馬場跑，就途程就改了做千百。那當年呢，那年呢就是大桃李就包辦曬嗰兩場日本杯啦，咁就泥地嗰場就憑只飛鷹茶座啦，伊高咖啡啦，咁之後草地嗰場咧就有原居民都有份跑嘅 ，OK， 咁其實嗰年咧 就係飛霸贏， 嗰年就飛霸贏啦，係啦，咁另外咧嗰年咧香港就有第一次有馬去呢個跑呢個泥地賽，呢、這個日本杯泥地賽就是、高東尼嗰陣時嗰匹紅太陽， 唔係而家苗禮德嗰只， 唔係而家係 個名係一樣啫，即係爭好遠嘅，因為同啲後生啲嘅馬迷講翻 啦，因為嗰匹咧，因為嗰匹紅太陽咧，當年咧佢就係即係佢賣即係喺香港服役之前咁就喺阿根廷贏個 Group One 啦，咁啊跑到好叻，咁所以咧就攞住嗰個賽績咁啊邀請咗佢，咁就係第一匹即係香港邀請，即係香港有份。有參與嘅，咁啊，跟住再到之前咧，咁啊呢場馬去到呢個中京嘅時候，即係變咗冠軍杯啦。咁就當年就即係準備就水有跑啦。我唔記得應該舊年定前年啦 嚇。前年 係啦，前年啦嚇。咁啊，所以咁啊，嗰年咧就杜滿來就爆冷爆只唔知森巴乜鬼嘢嘅。 Sambista 嗰只就係連贏嗰幾屆嘅玉馬者杯。日本玉馬者杯馬女賽嗰場，佢連贏咗幾屆嘅。 咁另外仲有啲咩馬即係贏過呢場日本杯泥地賽咧？咁啊，仲有隻赤兔馬啦，就 Vivian 啦，嗰只即係我哋 Sunday Racing 嗰只泥地王啦。咁啊，即係都贏過嘅。咁但係後來咧，即係喺東京 嗰只話 Vivian 仲要提一提，佢係神鷹最好嘅仔嚟嘅。即 係 以前即係大家如果熟日本馬知，佢係神鷹最好嘅仔，因為神鷹唔係出咗好多胎， 因為神鷹配咗20多胎之後，跟住佢就死咗啦， 走咗啦， 咁就所以冇啦。咁啊，所以咧跟住後來咧。即係中央競馬會 JRA 咧，就再規劃咗嗰個賽事咧，咁就將呢場日本杯泥地賽咧，就搬咗去阪神，咁就同阪神咧就配合嗰、那個咧，配合嗰、那個超級騎師賽啊！因為當年嘅超級騎師賽，即係而家未喺札幌之前咧，就喺阪神跑嘅四個回合，咁佢就褪咗嗰個禮拜咁樣，變咗嗰場咧就個途程就跑咗1800米啦。咁啊，當年嗰啲希望之城啊、Explorer City 啊嗰啲都 醒目飛鷹，即係而家聽日有份跑醒目再臨嗰個馬主大川切， 係啦， 係啦，佢係同一年嘅，同 嗰年都有跑過嘅。咁啊，所以咧就咁啊，其實都跟住就再搞，咁但係嗰年咧，即係去到日本杯嘅時候咧，仲係日本杯嚟嘅。咁嗰陣時嗰個頭馬獎金咧，咁都係去到1億3000萬日元頭馬嘅。咁啊，跟住咧，後來啦，再改到兩年前啦，咁啊，即係再重新再規劃過啦，咁就將即係要將中京競馬場咧要增加一場 Group One， 咁所以咧就將呢一場馬咧就搬咗去中京競馬場，就順便改埋名就叫做冠軍杯，咁啊，咁就係咁樣嚟嘅，咁啊而獎金亦都大幅調整啦，即係下調啦，咁而家佢個頭馬獎金咧都係9700萬英嘅啫，咁啊真係等於一場普通，即係好似 女王杯， 唔係女王杯，唔止女王杯啦，直情係即係如果你用翻二月錦標，即係中央有兩場之温啦，咁啊同二月錦標差唔多獎金一樣，咁啊如果加埋嗰啲報名費嗰啲附加上啦，咁就啱啱過1億日元，咁所以呢場馬。其實就即係嗰個演變都越嚟越，即係都演變都幾，即係雖然係18屆啦，今年咁，但係都演變經歷咗一啲演變啦，咁同埋呢場賽事嗰、那個即係嗰個重要性，嗰、那個身份嗰、那個重要性就越嚟越低，因為以前嗰個日本杯嚟啲賽佢都有啲外隊馬嚟跑噶嘛，咁而家呢個咧就已經係變咗唔係嗰種唔係嗰回事 啦。因為要講翻啦，美國呢一度啊，我唔知阿芝師有冇睇，如果我有講錯，佢更正我啊。其實呢一個時期，即係呢一個11月尾、12月頭，其實美國咧又有兩場嘅一級賽，一場就叫雪茄一里賽啦，就跑1000啦。另外一場叫奇勒錦標，都係一級賽就跑1800嘅。咁你其實你主要嚟跑泥地，咁都係美國馬居多噶嘛。咁撞正有兩場一級賽喺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話冇一啲外隊馬去遠征。咁你正宗嘅歐洲馬咁跑日本啲咁深嘅沙地咧，佢又唔會敢攞只馬過嚟去跑呢啲賽事。 而好似今年咁樣啦，今年好似直情都好似冇外國馬報名， 好耐冇，係 冇啊，完全係冇啊。以前咧即係都有啲叫做報咗名，跟住就話唔跑，跟住但係今年咧直情係報名都冇，欠奉。咁啊，但係又咁講啦，你其實呢一場馬就即係叫做即係如果而家相對嚟講嗰個重要性就是、你就要申算翻而家嗰個入即係。 前後那段時間跑嗰啲日本嗰啲泥地賽事啦，咁即係呢場賽事嘅一個月之前咧，咁就係跑呢個 JBC 啦，日本玉馬者杯啦。 嗰、那個係遲啲又會大搞嘅，因為一來遲啲又會搬去中央跑，另外而家話想加多場跑兩歲嘅 JBC 而家係啦， 咁可能要將一騰騰過去。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啦，一個大即係、就是、一個大日子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咧到去年尾啦，咁即係跑完曬有馬紀念啊嗰啲之後咧，咁跟住咧佢就仲有一場咧就係即 係 唯一啊，暫時唯一咧就係地方競馬唯一認可嘅國際一級賽，即係因為佢其他嗰啲級製作全部都係叫交流 重賞，叫做 Pan One 嗰啲叫做， 嗰啲叫做本地級製賽啦。 即係如果用香港嘅術語咧， 咪本地 叫條件限制。 都唔係條件限制，直情係 佢其實就即係人哋睇嗰個國際睇嗰個梯就係 咁，咪叫做本地級制賽咯。咁但係呢場東京大獎典咧，咁就唔係嘅。即係東京大獎典嗰個一級賽嗰等級咧，就同中央嗰啲係一樣嘅睇齊。咁所以其實好多嗰啲咧，即係跑呢啲路程嗰啲，即係呢啲馬咧，咁就會係都會高呼呢三個階段啦。即係跑完 JBC 啦，咁跟住就跑呢場嘅冠軍杯啦，跟住之後咧又再好啲嗰啲咧，跟住就去跑呢一場東京大賞典啊。咁啊都講下啦，其實嗰度呢條片雖然得個分零鐘，但係佢都講咗好幾隻馬。咁啊嗱，首先啦，咁啊你嗰只愛區啦，舊年嗰匹民主啊，呢個聽來真啊。咁啊， 生粗 啊，咁啊，今次咧佢就排過十四檔，咁但係咧，即係但係而家暫時嘅大熱門咧就唔係佢喎。暫時嘅大熱門咧，我頭先即係臨出門口嗰陣咧，我睇翻即係日本嗰邊啲電視咧，咁啊，而家暫時嘅大熱門咧係嗰匹即係二號嗰匹 KT Brave 啊，即係嗰匹勁勇士啊，我呢度譯咗個勁勇士，嗰匹大熱門喎。咁呢匹馬就係、是。佢就喺中央咧，只係贏過兩場頭馬，但係都係好早期。咁但係今年佢點解會咩咧？就係、是、因為佢喺今年年中嘅時候咧，贏一場帝王賞。咁贏一場帝王賞咧，就即係用嗰個身份咧，咁樣就即係攞到嗰個級數啦。咁跟住啦，咁跟住啦，咁啊，另外就次熱門啦。咁其實都有一啲老面口嘅，即係譬如風水佬嗰只小林力奇啦。 今年應該最後 係啦， 最後一兩場噶啦。 一來咧，同埋二來咧，佢而家係要打破緊一個紀錄嘅，因為要打破一個咩紀錄咧？就係、是、咧單一匹賣贏最多一級賽嘅，佢而家係賣向緊第十一場啊。咁啊嗱，而呢匹小林力其實今年咧，即係今年除咗年初嗰場二月錦標跑得好曳之後咧，咁但係之後嘅演出都非常之穩定啊！咁起碼喺嗰場 Kashiwa Kinen 啦，同埋南部杯嗰兩場一里嘅 Good One 咧就贏咗啦。咁跟住喺一個月前嘅呢個 JBC 短途啊，即係嗰場玉馬者杯短途賽咧，咁佢都係 夾硬縮落去，係啦，恰人級數嘅。 佢都跑過第二翻嚟嘅。咁呢匹馬今年都即係。到呢個階段，佢都係明顯復甦嘅。咁我頭先睇即係 Green Channel 嗰個評，即係嗰個預測咧，咁好多即係嗰邊啲人都對呢只馬都有啲憧憬，即係望佢，即係話佢係即係而家七歲啦，話佢係真係恩逢二春咁樣講。咁啊，呢只馬除咗呢一隻馬之外啦，咁啊，另外都仲有啲頭先我講嘅嗰只聽來真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匹即係。都去過杜拜跑呢個杜拜世界盃，今年就跑個第五翻嚟，就輸俾即係善取嗰匹Award D 啊，即係嗰匹叫得獎者啊。 啊，佢都算好嘢，佢一門幾傑都乜嘢啦。咁啊，最近佢細佬啊，嗰只天上樂園就退咗役啦。 嗱，咁啊呢只嘅 Award D 咧，咁其實咧舊年呢場賽事嘅亞軍嚟嘅。咁啊，其實嗰場馬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佢都係以為透出咗，即係冇風都騎到一絕噶啦，咁啊以為終點在望，就俾只聽來真三幾步就乒乓乓咁，啱啱喺個終點前就過咗佢啦，咁啊，所以呢只馬就即係今年亦都係即係想希望可以贏到啦。咁另外啦，今年二月錦標嗰匹民主咧，嗰匹 Go Dream 咧，咁今次佢就配有莫亞喎嚇，咁啊，咁其實上一次佢喺杜拜世界盃咁嗰場馬跑得都跑個包尾翻嚟，咁嗰場馬阿雷神跑，但係佢跟住，但係其實佢呢只馬翻嚟日本之後咧，咁其實之後喺帝王賞啊、南部杯嘅表現咧，都係好一般嘅啫。咁但係就即係今次就叫做強配阿莫亞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憑佢騎功幫到手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匹咧，咁啊呢匹都幾特別嘅，咁就係舊年呢個東京大賞典嘅盟主啊，呢只Apollo Kentucky 啊。咁呢匹馬咧就 嗰舊年就都幾即係舊年咧就即係贏咗場中堅大賞典，以為俾人 DQ， 點知 DQ 唔到佢啦，咁就冇事啦。咁但係今年咧佢就其實表現即係去完杜拜翻嚟咧，咁其實佢都喺九月份咧都喺嗰場日本電視杯咧 Japan Telev Cup 咧，咁就即係嗰場喺船橋跑嘅二級賽咧，咁就贏咗馬啦。咁嗰場馬佢就係贏咗只聽來真。咁之後咧就喺 JBC Classic 咧，咁就輸翻俾佢。咁啊，但係啲咁就今次咧就排過十五檔，咁啊都係一啲比較舊啲嘅，即係啲都係焦點都係嗰堆呢一堆咁樣嘅馬啦。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匹啦。咁另外仲有一匹就叫做嗰匹叫做TM Sinjoru 啊 ，Sinjoruku 啊，呢只咧呢只咧就係啦，呢個馬主就真係好耐冇有即係冇派過馬跑一級賽啦。呢位啊 TM Opera O 個馬主啊，竹原先生啊。咁啊，佢就係喺上個月咧，就即係贏咗場三級賽啦。咁就即係獎金嗰度就即係排到啦。咁呢匹咁，但係佢今年 佢而家係大熱門嚟㗎喺嗰邊。 而家做咗大熱門啦， 五啊六蚊嘅大熱門。 係啦，但係你睇翻啦，所以就好明顯啦。頭先你咁講咧，如果大熱門都係五倍幾。 啊，仲有一隻要提嘅就係七號嗰只，大家都見過㗎，喺韓國杯嗰只霧刀啊，係 啦， 温敦灘啊，其實又係一隻今年上得好快嘅馬嚟嘅。咁啊。去韓國咁啊，叫做我都唔佢都冇用過力咁滯嘅，基本上嗰場 冇錯啦。咁呢只馬又係 今年上得好快嘅，其實就 咁、是、佢而家都係四歲啫。咁啊，今次都係俾翻阿岩田康成跑。咁就係嗱，佢而家呢頭嗰個副係咪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咧？呢只馬就係贏過啦。咁啊，所以都係呢幾匹馬即係叫做牌面高啲啦。咁其他嗰啲都真係都好參差。咁啊。咁啊，睇下，咁啊，仲另外嗰只咧，即係以前阿李慕華跑開嗰只信子之夢咧，今次又換咗阿杜滿樂。咁但係咧，呢只馬咧就已經係即係由佢三歲嗰陣時贏咗嗰場日本泥地打比之後咧，就一路都冇交過頭馬噶啦。咁啊，都一段都幾長嘅日子。咁但係上一場佢跑嗰個武藏野咧。咁啊，後即係呢只馬例牌都係後追爆一段咁樣咧，即係有啲走勢咁，但係即係可能都係都係咁上下。咁啊，呢只馬咧，佢舊年就阿莫亞跑嘅，就信舊年就騎呢只信子之夢，咁啊喺呢場賽事就跑第六翻嚟，咁啊都係呢堆馬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堆馬咧，你睇佢跑完咧，好多咧都會喺東京大賞典咧就會再見嘅啦。咁所以就即係 唔係應該係五隻。應該是得五隻呢度嘅其中五隻馬，因為東京大賞典中央應該是有 五個 quota 嘅， 應該係有 quota 限制。 有一堆馬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呢場馬嘅頭馬佢係會係有個額外處理嘅，所以就睇下啦。咁啊呢場馬就聽日就早啲啦，喺香港時間呢個兩點半，咁就喺中京競馬場上演。咁啊，我哋都係老規矩噶啦，會到時喺個網度咧會 update 大家，咁啊俾翻曬啲情況俾大家知道。咁跟住到呢一場之後咧，咁跟住就到嗰兩場兩歲嘅之温啦，即係阪神兩歲黐馬錦標，咁等住就朝日杯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之後嗰、那個平安夜嗰日咧，咁就上演呢個有馬紀念，咁但係嗰日唔係壓軸嘅喎，咁跟住因為之後嘅27號咧，咁會再跑多日馬，咁嗰日就會跑呢個希望錦標，咁就叫做正式咧就完結呢個日本嘅馬季咁樣嘅。咁啊嗱，咁啊講咗呢度啦，咁其實講咗好耐，講得太耐啦。咁我哋都嗱咁啊想其實咧，實上個禮拜啦，咁就都大家都睇完咗場日本杯啦。咁啊，嗰場日本杯咁，最後就即係北部園區就衛冕失敗。 嗱，又有啲藉口啦。我叫做，因為佢呃咗提鐵嘅，最後二百米，即係呢個就根據日本個傳媒講翻話，佢呃咗提鐵，姑且俾個藉口佢啦。 咁但係又咁樣講啦，嗱，咁但係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即係嗰日之前做嗰個賽，即係呢場馬嘅預測咧，咁我都同你都講咗俾大家聽，其實咧。即係好多呢一度嘅馬，即係呢一場即係入跑日本杯嘅馬啦，即係我數俾大家聽啦，即係北部園區啦、解密精英啦、古嗰只嗰只叫做古洞心源，即係古墓心靈 Soul Stirring 啦嚇，跟住就七色線啦， 洞心源馬會叫做， 理佢對住啦，我讀照讀啦嚇，跟住啦就嗰匹七色線啦，然後就豐收節啦、李健皇冠啦、意識甜釀啦、天下唯一啦、山性最強呢幾匹馬咧。即係嗰陣時，我都提醒過大家，就係話嗰場秋季天王賞其實就係好明顯係用咗 好，即係用咗呢場，用咗好多呢啲馬腳，用咗好多力。咁啊，即係後來我事後即係睇完，即係我哋貼完啦。咁事後咧就聽翻啊，即係睇翻啊，阿哥大神咧，阿合田直宏嘅解釋啦、解話啦。咁佢就即係講咗一樣嘢。咁其實就係話嗰場，其實嗰場馬北部園區贏咗之後咧，咁其實就馬佢就比正常情比正常咧係遲咗成個禮拜先復課嘅。咁所以遲咗成個禮拜復課，咁其實當然好明顯就係話嗰場馬用得太多啦，咁啊真係要俾佢唞唞啦。咁但係跟住之後你都睇到好多，即係其實嗰場有一啲馬，即係好似不朽真降嗰啲咧，咁本來跑完咁啊諗住嚟香港，直情都不但止唔嚟跑，咁直情連有馬紀念都唔跑，直接唞提早休息。咁就諗住出年跑杜拜，咁但係呢而家喺度，即係今次啲頭先我 up 嗰幾隻馬，即係今次喺度跑返，你就會睇到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分野呢，就係話即係嗰啲馬跑完嗰場之後，即係去到呢一度，咁有啲就好反覆啦，咁即係好似李健皇冠嗰啲，直情都唔知跑咗去邊度啦，即係嗰場馬可即係嗰場佢力逼走去力逼隻北部園區，跟住就真係散咗啦。咁反而呢就北部園區自己即係主動主全程自己做步速，自己跑咗翻嚟，咁到到最後嗰百零米先至，即係俾只高尚進入同埋金枝霸咁樣過咗佢。咁其實 都係嗰句啦，俾個藉口佢甩咗蹄鐵啦。 呢個蹄鐵都係一個原因。咁但係就係話，嗰個體力上啊，因為之後嗰場馬賽後咧訪問阿布文嘅時候咧。咁布文就即係賽後訪問佢咧，即係覺得佢話呢隻馬即係最後俾到個好好嘅反應佢，即係隻馬仲有好多力，同埋佢喺開始逼近隻高尚進入隻北部園區嗰陣時咧，佢係感覺到隻馬係已經係力弱噶啦，隻北部園區。所以佢最後嗰兩步一過就已經過曬，但係佢自己北部園區自己都可以咁樣捱到咁樣都真係都唔講得笑嘅，真係都可以充分顯現到佢嘅馬王本色。咁所以我哋不如咧，而家一路睇場日本，同大家重温呢場日本杯，咁啊一路再講下其他啦。因為其實呢場馬跑完之後咧，都有好多跟進事項啊。咁啊嗱，咁啊首先咧就嗱，而家呢只馬咁啊，而家北門區排四檔啦，咁啊今呢個高尚進又係一檔啦。嗱，你而家一睇咧，一出閘其實北門區都係其實佢用翻佢舊年嗰個跑法。咁都係擺前面放頭，咁其實佢又唔係話放得好快，佢都係慢慢撳住放。咁啊，跟住你睇到啦，後面就係嗰啲愛達河呢個解密精英啊，天下唯一啊，最後震撼啊，仲有嗰隻咁嘅貴樂啊，嗰啲就喺前面啦。嗱，咁而家豐收節同埋意識甜蜜都喺中間嚟。嗱，而家後啲咧就係呢個李健皇冠後面咧，咁就係呢個愛達河州啊，七色線啊嗰啲嘛。咁而家啱啱就即係去到對面直路開始嘅地方啦。咁啊，北部園區其實都係撳住，唔係放得好快嘅啫。咁啊，因為佢都知道自己即係。隻馬都之前嗰場用功都盡量就係話希望可以慳住啲力啦，咁啊而家撳住啦，咁啊喺前面啦，咁啊跟住後面就解密精英就同佢燒啦，即係解密精英後面咧就係嗰隻嘅貴樂啦，咁啊貴樂之後咧，咁就係嗱出邊就係天下唯一啦，埋邊就係嗰匹高尚進入，其實呢個博士位好靚啦，咁啊跟住再後啲咧就係嗰匹意識甜釀後面咧就係澳洲嗰隻希斯嗰隻全盛期啦，咁全盛期隔離咧就係嗰只Soul Sterling 啦，古姆森林，跟住再後邊咧，咁就山性最強啦，咁啊再後啲咧，咁就係金枝霸啦，只白帽，跟住金枝霸後邊咧，咁而家嗱李健皇冠就開始湧上嚟啦，咁啊再後啲咧，咁就係呢個最後震撼啦，豐收節啦，嗱愛達荷州啦，跟住愛達荷州後邊就係萬賴真名啦，跟住後邊就係秘魯大城，包尾咧就係、是。嗰匹七色線啊，咁而家去到最後剩翻大概600咗緊啦。嗱，你見到北部園區都係好輕鬆咁樣放，咁啊都係唔係話好力弱嘅。咁啊，而家去到後面嗰啲咧解密精英嗰啲已經要推啦。咁啊，布滿來呢度咧已經想湧上嚟，但係咧俾落去嘅反應又唔係咁多。咁而家剩翻400咗緊啦。嗱，北部園區阿老虎一分疆就稍為彈甩咗少少嘅，大概兩個馬位啦。咁跟住你見到布文 諗住贏嘅， 係啦，你睇住阿布文啊，慢慢咁樣蠶食上嚟啦。跟住只金枝霸都已經拍住喺只。高尚進入嘅後面，咁啊而家去到百零米左緊，跟住佢就已經見嗱，你見到嘅北部園區已經有啲力弱噶啦，嗱呢度跟住再布文再打兩邊就跟住就過咗去啦，咁啊最後連只 Q 都踢埋，咁啊俾只金枝霸過埋就攞咗個第二。 第三就是北部園區，第四呢其實呢就過了後一點， 輸四個馬位， 是一隻豐收節， 豐收節已經 輸第三那隻，輸成四個馬位， 那時間你看到個時間都做得很快，2分23秒7，所以其實這場馬即北部園區其實它都不簡單的，即可以恢復到即那個即可以 back up 到，但是即奈何即叫做螳螂捕蟬，王者在後，咁啊，俾阿布文，同埋布文咧，即系一路咧，成場馬佢一路都係以呢、這個北部園區做假上，但係而家俾翻個直鏡大家睇啦。嗱，而家其實呢度咧已經透出咗啦。嗱，你見到布文同埋阿金枝伯已經，即係尤其是布文啊，佢就已經係一路向外移，就慢慢推進啦。咁啊，跟住啦，你山性最強嗰啲咧，都曾經都擠過一段啊 ，Soul Sterling 嗰啲都擠過一段，但係又比落又唔係太多啦，即係可能係真係跑完嗰場天王抽就散咗啦。咁啊，再睇只美健皇冠啊，陣間就大敗大散添啦。咁啊，而家去到呢度咧，布文就已經過只高尚進日就已經過咗只北部園區噶啦。咁所以你睇到咧，嗱，最後包尾就應該係只解密精英尾二咧，就係嗰只嘅天下唯一。咁你但係你睇到佢咧，真係你見到佢即係而家嗰個餘勢咧，你呢兩隻馬咧都衝得好行嘅。咁啊，呢場日本杯咁就即係跑完啦。咁啊，當然頭先我都講咗布文啦，咁就即係佢攞呢一場日本杯，咁就叫做順利埋齋。咁一陣間我下一幅圖就會講呢樣嘢，咁啊即係嗰場馬其實佢就贏得好出色，今日佢頭先我都講翻先，就係話佢係一路咧都係以呢一個嘅北部園區做假想地，同埋佢一路沿途 box 嗰個位咧係即係嗰個 box 位亦都係好慳咗好少好多腳程啦，咁啊跟住你見到佢咧亦都。布文亦都睇到，即係嗰個場地偏差，因為入面你見到嗰啲草都踩到，即係都唔同色嘅，咁佢都已經慢慢移出去，咁啊變咗就睇住只北部園區，就係睇佢冇得再翻步，即係慢腳啦，咁啊跟住佢就禮手就過咗嘅。當然你話佢甩咗個蹄鐵係會有啲關係，咁但係就即係夾埋翻嗰個之前嗰場馬，咁其實佢自己都跑到2分23，差唔多24咧，咁佢個時間都唔容易做得到啦。咁啊，至於咧跑第三名嗰匹金枝霸咧，嗱，咁佢就係即係跑完嗰個神户新聞杯之後，咁就避咗嗰、那個菊花賞唔跑，咁啊直接矛頭就指住呢一場。咁其實呢一場馬佢都跑得，佢呢個第二都跑得好出色嘅。因為事後阿李慕華都同我講翻，佢都話即係冇估到呢只馬係即係可以俾到咁好嘅反應佢。咁啊，所以佢呢個第二，咁啊，而家咧本來就話諗住佢話會跑呢個幼馬嘅，咁但係而家都唔係啦，而家都話決定今年都唔跑啦，咁啊，出年再嚟過。 尤其是咧，補充少少，藤澤和雄咧，呢個練馬師係有鋪遠征印嘅。佢以前帶大樹快車咧。就跑嗰場捷克莫華就贏咗啦，咁啊荒漠英雄啦，荒漠英雄係佢練嘅， 荒漠英雄係佢練，咁啊當年就係贏朱德望咯， 就帶咗佢跑朱德望啦， 朱德望好似跑第二，佢冇贏到嘅，好似 係啦，就即係都跑得好啦，咁另外跟住就隨心起舞都去過。都有去過遠征啊！我記得 嚟過香港不過那場就跑得曳啲，咁但係嗰場就係隨心起舞嘅告別賽。 咁另外佢亦都去過美國跑場，唔知跑場 Cashmere 跑場三級賽啦。咁亦都再數翻呢一個練馬師，咁啊最近期就只史忽寶去過 史匹堡， 史匹堡成日記住，只史匹堡就去咗跑嗰場威爾斯親王。 咁嗰場就跑完之後就彎咗，咁啊只馬都退 咗。係啊，咁啊，所以咧有説有啲日本嘅我都唔係傳媒啦，即係喺討論區喺度猜測佢會唔會下年過去跑司馬經典啊，或者去跑英皇錦標啊，甚至嗰啲、或者最後就可能真係跑海旋門之旅咁 啊！咁但係肯定一樣嘢就唔係千五萬買嚟香港咯，即係肯定呢樣嘢。 即係佢就可能會呢只金枝霸就真係可能向世界出發。 係啦，咁同埋你都知道呢個羅伯會阿高橋社長都係一個好熱愛遠征嘅人嚟㗎啦。咁啊，今年下個禮拜國際賽又有兩匹馬嚟跑香港杯啦。咁啊，睇下到時點啦。咁啊，另外啦，講翻第二啲，講翻後喺後邊翻嚟嗰啲馬啦。咁呢場馬咧，即係外隊馬。當中咧就以只愛達河州咧就跑個第五翻嚟嘅，咁就叫做比較輸得近啲，咁但係咧咁啊陣間我哋下一節先講咧就愛達河州啦，咁啊另外咧其實跟住之後就係七色線啊。 山性最強啊嗰啲咧，都係跑到前十嘅。咁啊，跟住再後邊再跑得比較曳啲嗰啲咧，咁就當然即係李健皇冠就比較即係成場要熱門當中就跑得失望啦。嗱，咁啊，即係豐收節就已經再一次咧又跑得近啦。咁啊，上次天王秋就跑過第五，咁今次就跑過第四。咁啊，同埋但係呢只馬同埋呢只馬今年佢又唔係用咗好多啊，即係咁變咗咧，我估計呢只馬咧喺有馬幾年都會見到佢嘅。咁啊，另外就即係北部園區啦，咁啊講翻佢啦。你又講埋嗰只古姆森林先，即係 Soul Sterling 先嗱。咁呢只古姆森林咧，咁其實都係其實佢跑好似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跑第七嘅。咁其實佢都走得唔曳嘅，但係就真係就係，但係又係真係用嗰場天王抽就真係用咗。咁再加上佢係馬女，咁啊其實佢都已經係就叫賺曬榜賺曬成嘅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唔係咁反即係比較反覆啲啦，咁啊相比一對唐澤王即係金枝霸就好好多啦。咁啊，所以咧就嗱，而家咧就最後啦，倒數啦，咁啊最後就北部園區就應該都會落實跑有馬紀念噶啦。咁但係就係話呢一場馬，咁即係你拼過呢兩場馬之後，咁其實呢兩場馬佢用力都用得好，都用力都用得好多下。咁究竟佢會唔會即係到有馬紀念嗰陣仲可以頂得到咧？咁啊，即係叫做有衝之尾咧，咁啊真係要跑，真係要之後先知啦。咁但係就即係我知道就話只馬咧，而家咧都仲係休，即係叫都仲未開始復課嘅。咁啊，真係睇下佢真係會唔會啊，就好似呢個阿合田直宏咁樣講啦，即係話都係要睇下佢嗰個復課時期，咁啊再睇下呢只馬嗰個體力保唔保持到。咁啊，至於啦，真係啦，呢只天下唯一咧，終於捨得退役啦。 係啊，退役啦，係啦， 終於捨得退役啦。咁啊，跑完呢場之後咧，咁啊，最後都係決定退役啦。咁啊，就係咁樣。咁啊，日本杯就講到呢度啦。嗱，咁啊，啱啱我哋呢一節其實都過咗少少時間。咁我哋不如咧，我哋休息一陣間先。如果你下一節翻嚟咧，就同你哋講報文，轉頭見。